溪水倒映在天上，满山的花儿迎面扑鼻香，摘一朵芬芳可爱的脸庞，最美是那洁白的月光，夜蝉在歌唱，看那蝴蝶忙跳舞的蜻蜓落在我肩膀，多美的夜晚，微风在荡漾，还有青蛙嘻嘻在喝汤。月光温暖了我的心房，为我撑起这件美丽的衣裳，心中的梦想被你点亮，陪伴我一起成长。月光温暖了我的心房， 我们一起玩耍都忘了回家，这里的景色伴着荷花香，和青蛙也在跟着我们一起歌唱，荷塘里倒映我们微笑的脸庞，和所有的烦恼不必放在心上，让月光温暖我们的心房，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。 Come on！ 悠悠的溪水倒映在天上，满山的花儿迎面扑鼻香，摘一朵芬芳的脸庞，最美是那洁白的月光，夜蝉在歌唱，看那蝴蝶忙跳舞的蜻蜓落在我肩膀，多美的夜晚，微风在荡漾，还有青蛙嘻嘻在喝汤。月起这件美丽的衣裳，心中的梦想被你点亮，陪伴我一起成长。月光温暖了我的心房，请把我的祝福飘向远方，多希望谁都和我一样，要抓最幸福的时光。 月光温暖了我的心房，为我穿起这件美丽的衣裳，心中的梦想带你点亮，陪伴我一起成长。 月光温暖了我的心房，请把我的祝福向远方，多希望谁都和我一样，要抓最幸福的时光，要抓最幸福的时光。